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，阻止扩散，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。 法庭由衷，相当精彩，但系亦都相当令人哋难过同埋呢个血腥。今日讲呢一集咧，系讲到第四节噶啦。讲一个中门嘅老豆强奸一个八岁嘅女，你错啦，唔系强奸一个八岁嘅女，因为性侵咗佢四年，即系由四岁五岁开始。上庭讲嗰啲嘢。即系咧，连做节目我都口震，亦都觉得有冇咁离谱，有个咁嘅老头。希望大家追踪 like share 订阅，亦都希望大家由第一集开始慢慢睇。收视真系唔重要，但系亦都喺呢啲时候等我睇多呢啲咁嘅书啦吓。其实真系唔会好舒服噶，日本英著嘅。其实主要都是讲法庭他们所见所闻和一些很特别的案件，很残暴的案件，都是香港奇案。中门妇奸幼女案十宗罪，控罪日期的推断是根据女童的口供，就读小学一至二年级的时候发生，控辩双方同意，事实的列出。女童升读小一，小一日期的2012年9月3日，升读小三日期为2014年9月1日前，由此缩窄控罪的日期，实证为相机内的儿童色情相片，举证基础是女童证供。女童看完一张有自己的相片之后，然后说夜晚老豆用装有脚架的相机，整好部相机之后就叫我除衫，跟住老豆按咗部相机掣，就同我讲话搞咯。老豆用相机影咗我一次，系得呢次。之前第一次搞我嗰阵冇影相，由于女童讲出呢张相片拍摄时曾经被爸爸性侵，所以基于控罪三而产生控罪二。由此可知，相片显示了赤裸女童家中的摆设，女童阴部和男性的阴茎插入女童的阴部，都支持了女童的描述。虽然警方用法证软件修复已经修复了删除的相片，但显示不到确实的拍照日期。不过由于这次的控罪是检控基础是依赖女童的证供而定，所以相片的拍摄日期一啲都不受影响。控罪四和五，第四条控罪，被告在2012年9月3日至2014年9月1日期间内某一日用手提电话拍低不足八岁的儿童的色情静态相片。第五条控罪，被告在2012年9月3日至2014年9月1日期间内某一日用手提电话拍下不足八岁的儿童色情静态相片，不包含控罪四。控罪日期和控罪二三属于同一推断，实证为手提电话内的儿童色情相片，举证基础是女童的证供。爸爸用手提电话影了我两至三次，不会同时用手机和相机一起影我，个手提电话是爸爸的，次次影了就给我看，然后就删了相，因为爸爸说不想被人知道。由此可见，被告用手机拍低女童的相片两至三次， 只是选了其中的两次，同样地在相片日期并不重要，因为都是依赖女童的证供提出检控。控罪六，强奸，被告约于2013年9月6号强奸女童，控罪日期推断是基于一张女童在二年级生日切蛋糕时的相片，女童不能够讲出确实的日期，由女警协助女童的时候，相中看见到一个粉红色粉露尿的书包，女童就记得这个书包在二年级的时候用过，因为一年级用的时候是黑色书包，因为烂了所以抌了，而女童生日是9月6号，所以推断控罪的日期是2013年9月6号。举证基础是女童的证供，那日吹完蜡烛吃完蛋糕之后，将食剩的蛋糕放入雪柜，然后老豆带外边屋，用小便那里插入我小便那里，次次都是边屋，这次没影响，故此起诉被告强奸女童。第七条控罪，被告在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0日期间里面某一日强奸女童，不包含罪一、二及六。第八条控罪，被告于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0日期间内某一日拍下不足八岁儿童色情静态相片，不包含控罪一、二、六和七。控罪日期推断是 Y 不在香港的期间，女童虽然不能够说出正确的日期，但女童说是第一次强奸至最后一次强奸之间发生的。举证基础为女童的证供，女警遮住了性器官相片给女童看，女童看到相片之后表示，张相是我穿着粉红色和蓝色的长袖衫，现在件衫还在家，我可以跟警察回家找这件衫，那时我在边屋睡在床上，老豆站在这里整我，他没有穿裤，看这张相就记得老豆用小便那里插我小便那里，我不知道当时被老豆影响，我没有见过这张相。由于女童看到这张相就能够记得当时被爸爸的性侵，所以基于控罪八产生控罪七强奸，控罪九被告于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0日期间的某一日强奸女童，不包含控罪一、二、六及七。控罪日期推断同样是 Y 不在香港期间，女童虽然不能够讲出正确的日期，但她称第一次强奸至最后一次强奸之间发生。举证基础为女童的证供，爸爸给了一次咸书我看，看咸书之前爸爸整我，又将他小便那里插入我小便那里，之后我没着衫，爸爸就给咸书我看，书里面有些核突东西，里面有些男女没着衫的。由于女童能够清楚地讲到色情刊物前被爸爸性侵，所以被控强奸。最后尾控罪十强奸，被告于2014年10月29日强奸女童，不包含控罪一、二、六、七及九。控罪日期推断为女童的证供，于举证基础内说明举证基础为女童的证供，即是我阿妈回去大陆搞证件那时候，爸爸知道阿妈听日就回来香港就搞我，这次是最后一次。跟住第二日我阿妈就回来，她回来之后就没回大陆，只是有次回深圳，次次都跟我一起，爸爸就没再搞我了。由于女童清楚地讲出是 Y 回港第一日前一日被爸爸性侵，根据入境出入境记录 Y 在2014年10月30日回来香港，其后往返深圳他都有女童同行，所以被告于10月29日强奸女童， 总建十项控罪后，大壮讲了一些结论。上篇告诉我们，女童是没有讲大话的，上篇日期不是用来肯定的犯罪日期，我们主要依赖女童的口供做基础。我们可以看到被告人自由辩解的第一日起，就用大幅的证供说自己不涉及控罪有关的事。一个五岁的小女无辜的，看下她做录影的时候受伤和深受创伤的样子，不是会同人串谋做一区戏去诬告个老豆同冤枉个老豆，相反被告作供作为老豆不停地攻击同埋抹黑个女，话个女嘅品格差，又话老师投诉个女偷铅笔擦胶，又偷同学只表，仲闹个女食屎屙饭，你点睇个女？点对个女？不停攻击个女嚟掩饰自己做咗伤天害理嘅事，唔敢面对自己做过的错事。看完控方大状狠狠的结案陈词之后，我们再看下辩方大状的陈词。被告选择出来作自辩，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他是无辜的。被告说这宗案是哑仔食黄连，有苦自己知的案件。被告说他没有做过这些事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了。他讲了大家听可能对他有丝毫帮助的口供，所以说是不是有陌生人跟着女童回家，但女童不知道。被告说相信儿童色情相入面的是女童，但大家不要当是被告影。大家可能会这样想，不是你做还有谁做？大家不要这样想，因为举证责任在控方那里。被告讲唔到俾大家听边个做，唔代表佢系被告做嘅。被告人想讲，女童喺度讲大话，其实唔需要好大嘅大话。既然相片指出女童同人有发生性行为，女童只需讲系爸爸做嘅就 OK 啦，系 Y 教唆个女。大家可能又会谂，你照顾个女？个女发生呢啲事你都唔知道？你唔好扮嘢啦，其实係你做嘅。但而家讲俾大家知，呢个諗法係一啲都唔正確。手机同相机嘅相被删除晒。大家可能又会諗，你个相机有相你会唔知道？你冇可能唔知嘅。唔係你影係边个影呀？个解释就係因为删除咗。被告不发觉有相，其实都是很正常的。下集就到结案陈词和判罪三元素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育发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